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我们已经进了一大步了，是不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的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那个工程是即是未进展完，即是我们都是有一个政治的空间。 我心里面我觉得即是最激进，我认识的最激进的人叫金美，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他用一个不用流血的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是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家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咁啊，翻嚟呢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现场有方东咧，有新闻，有新比，咁啊， 齐脚挨住新比， 齐脚啦 ，Jesse 喺度啦。喂，咁啊，睇下，喂，今日嗱，寻晚就公布咗投票数字，一读嚟听下。 冇错，咁啊，其实咧，今日咧就连实体票都点埋噶啦， 六位数嘅。 你讲六位数嘅总数系六位数啦，有效选票就792,808张啦，咁啊 都几好啊，接近80万。 係啦，咁样呢就先讲呢个境外啊，即係境外投票呢就有呢个391张，咁啊係纸张选票嚟嘅咁样。咁啊另外呢就其实呢总数呢，即係如果你咁样扣返嘅话呢，咁你睇返呢就係呢、這个境内到站投票，即係话呢香港嘅实体票站啊，咁实体票站呢嘅选票呢，其实呢而呢度呢就有69,000+嘅。 嗯。 係啦，唔係喎，睇啊係啦，扣埋就差唔多㗎啦。咁样69,000+啦。咁啊另外呢就係、是、仲有呢个就係电子投票。咁电子投票呢，佢有分 app 同埋喺网站，即係你用电脑定係用手机啦咁样。咁如果你呢用手机呢就有495,000+嘅。如果呢你係用电脑上网站呢就有239,000+。係啦。咁样如果即係呢个已剔除选票啊，就係话呢重复嘅选票啦，无效嘅选票呢，咁如果你计返呢嗱个数字呢，佢写呢就包括埋境外嘅票站嘅。咁样呢就係、是、呢度就大概係有13,000到。係啦。 咁但係你话70几咪接近80万。我当有埋呢、這个吓、啊、中联办嘅一车车车去做嗰啲啦，咁、其实扣翻埋都系50多万松啲嘅，都系呢个五区公投嘅数嚟噶。五区公投嗰阵时系合资格选民去投噶嘛， 同埋要去个票站投。 但系今次呢个系冇成本噶嘛，可以喺 Apps 投噶嘛。 因为你睇翻792,808啦，咁如果你睇返佢投第一条问题，即係方案嗰题呢，其实基本上弃权呢就有7万 票冇投票就有1700票嘅，白票有26票啦，咁样咁废票就有百零票。咁其实如果即系整体嚟睇，其实就唔即系大概其实剩翻嘅， 多你俾尽， 你顶尽其实都冇十万添啊！即系我讲话唔投三个方案以外， 但我想问一下咧，喺呢个电子投票入面咧，点样系为之废票咧？ 哦，電子投票佢就係因為呢 佢話花咗個 mon 啊。 哦唔係，其實呢電子投票呢佢容許你係可以之後你又去返票站投票嘛。 哦，咁因為 okay, 即係嗰啲 override 嗰啲。 咁期咗啦。 係啦係啦。 個 override 喎係。 佢當 override， 咁但係條總數佢一掉返落個 database， 佢咪個 count 咪會有兩次囉。 我好奇啫，即係你始終都係嗰五十幾萬人啦。 係。 咁究竟有幾多係真係合資格選民呢？ 呢啲 要諗，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大家好似俾個數字，突然間有接近百萬充分投，我覺得哇好多人投，但實質上可能係少咗噶噃。 嗱，我扣 絕對係少咗，其實 我就當佢呢度有即係差唔多十萬啦。咁其實佢呢度如果咁睇，即係大概有70萬票係投咗而家所謂三個方案。咁你70萬票投咗落個三個方案，你簡單對比返如果對五區公投咁睇嘅話，咁其實即最表面咁睇就有20萬係普通嘅，即唔係登記選民。 五區公投嘅時候嘅合資格選民去投票，嗰啲合資格選民都係少咗去投呢一個嘅。 唔係，應該係多咗，如果你睇表面嘅數啊。 但你計返條數你就知其實是少咗㗎嘛。 但其實呢，我覺得咁樣啦，我哋唔應該去同五區公投嗰個比嘅，我哋應該去比嘅應該係咩呢，就係、是、嗱。 同貨金嘅人數比。 屌 你 冇咁怨毒啦。 屌你話同咩 好心你冇咁私怨啦，粉 絲。我冇私怨啦。 唉，真係。 有 冇有見到佢件衫有個毒蛇， 唉，真系你个心啊！ 屌， 我想讲话你喺呢啲位咧，你系应该系同政府比，点解咧？嗱，根据梁振英所讲咧，佢哋话我哋嘅政改方案系中央嘅人民咧，13亿嘅人民咧，系都有权去对我哋中央嘅方案提出意见嘅。咁我哋咪睇下究竟系我哋 final 俾政府嘅政改方案嘅意见书多啊，定系投票嘅人数多咯？你加埋上高13亿份冇、啊，你如果都少过呢个数，你食卵屎啦！ 唔系啊，佢而家都可以用林瑞麟嘅讲法 KO 嚟嘅。700万人。得个70几万人投票咋嘛。 喂、欸、如果你咁讲咪一样喎。嗱，你如果13亿人入面你得个千零份意见书，你即係大部分你成12亿几 你使乜同佢认真个13亿人呢？我一再而三我都讲嗰13亿人入面大部分都系呢敢怒而不敢言。另外嗰啲呢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嚟嘅，即系好似而家香港人咁嘅。咁你讲咩都唔使理佢啦，嗰13亿人。 我唔系理唔理佢啊， 我净系睇香港啊， 而系讲佢哋嗰个数字嘅比拼啊嘛。 唔使理佢啲废话嚟，我净系睇香港啊，700万人得70几万人投票，林瑞麟嗰个讲法又可以 KO 你，即系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唉，我都唔知算唔算勾头，即系当然投咗系好啦，但系而家点解我话算唔算勾头咧？你睇到第一，佢可以用呢个理论去唔认数啊 ，KO 你嘅，觉得你呢个民意系冇效嘅。第二，喂。即系你谂住咁多人投呢个真普联方案啊，我就谂住好似上个礼拜阿土咁讲，或者阿淡咁讲，夹到民主党啊，夹唔到啦，啊民主党走啦，而家坚决走啦，啊，四方西话我走噶啦， 系啊，一定要走啦，今日 点啊？ 今日接受今朝啊，封烟节目啊，就接受咗几个传， 咪叫我夹到佢嘅都夹到佢走咯， 系啊， 夹到佢走， 啱啱 出咗丑态啦， 啱啱就系同新比喺度讲开，就系话。你好明显就真係好似某位知名嘅政治人物咁样，你就係根本你由加入真普联嗰一刻你根本就唔支持真普联嘅。所以你先会走㗎嘛。你基本上就有人话喺呢、這个佢民主党同真普联系因为冇呢个合作嘅空间嘛。如果你冇呢个合作嘅空间，你低温就唔会走埋一齐啦。咁你而家走埋咗嘅时候，你喂你喺一个组织入面，你作为一个大家作为一个喺公共一个投票里面，你投票投咗票啦，咪喺进行呢个投票嘅时候，你梗系想自己个方案赢啊嘛。咁你赢咗之后出嚟，你走赢咗之后你走。 想赢，唔系你问题有冇人问过四方今日走咗几场电台噶？ 系啊系啊， 有冇人问过四方？其实你系背弃咗70几万嘅选民。 系啊， 哦，佢而家唔係話呢一樣嘢， 佢係咩？ 佢而家嘅重點咧，佢唔係話佢唔同意嗰個方案。嗱，當然咧，佢話咧，难，即系如果咧系要夹硬过咧，佢都系觉得难以接受嘅。佢个用嘅字眼， 咩何谓夹 硬 过？ 即系话咧，佢话咧，即系要符合咧大多数人接受嘅普选原则。 如果咪大多数人接受， 而家呢个投票系咩啊？咁样 呢个等于民主，等于民主党一路以嚟就系你拗唔清嗰样嘢，就系话究竟系三鬼啊？即系三鬼系缺一不可啊，定系 非缺一不可？ 系啦，啊，即系呢一样嘢。 唔系咁啊，你呢个系好明显、好清晰嘅民意取向嚟噶嘛？嗱，咁佢都唔认，佢都唔承认，佢仲要背弃咗70万市民。 佢喺今日嘅媒体访问入边，佢重点咧，佢唔系讲呢一样嘢，而系佢话而家佢同人民力量已经冇互信基础。 喂，唔关事、啊，你仲有一样嘢 系 嗱。你今次好多人投真普聯啦，嚇，咁但係點解我話勾投呢，就係、是、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係佢哋退出咗真普聯啊嘛，佢可以喺立法會自己懟一個佢哋嘅方案出嚟啊嘛， 本身 個冚家產 本身嘅概念係諗住話咁樣係可以夾翻佢翻入嚟啊嘛，而家 夾唔到啦， 而家調翻轉湯家驊俾人夾咗，係 啦，而家咪夾到出醜咯，跟住好啦，佢已經爛閪，佢唔肯使你，我係爛閪噶啦，我就唔肯玩，佢唔肯要面噶，咁你真系嘥气噶喎！而家佢入到立法会就可以掟一个新嘅方案。 我哋全面啲吓讲一讲啊，四方点讲啊？四方咧，佢就话佢咧就谂住系而家系另立一个平台，就咧招揽翻真普联嘅其他盟友翻嚟。咁跟住大家去 endorse 翻一个方案。 屌你啦！ 个方案系乜嘢咧？系唔知嘅，系啦。 哇！呢个正喎、啊。 系啦，因为今朝喺一锤定音，即系《苹果报》咧嗰个节目入边咧，就李慧玲同埋刘俊光问佢系答唔实，系边一个方案？ 有乜嘢咁嘅需要啊？即系如果我系真普联嘅成员， 佢话就 系 因为佢唔对于人民力量唔信任啊嘛， 咁唔关人民力量事啊。 但系嗱，有一个问题就系、是、 我知道点解要咁样，要有必一个必要点样咁做啊？因为咧，总之你哋咧一路投一路投，投到系佢哋满意嘅方案咧。咁又为之一个合理嘅方案啦。 你而家个民意，总之民意就系简单啲啦。 根据跟 你咁，你讲咩啫？ 同埋仲有一样嘢啦。嗱，方东，你啱啱讲嗰样嘢咧，就系刘慧卿话系三选一方案啦，唔系三鬼方案定系缺一不可啊嘛。咁、你呢个根本 bullshit 嚟嘅。你喺呢、這个我哋对上一次，即系喺唔知21个定18个方案入面投出嚟嗰三个方案嗰一次啦，嗰、一次嘅投票里面。你如果嗰阵时已经怼个方案出嚟俾人投啦嘛，你喺嗰阵时你认为系你哋仲未倾好冇共识，系三缺一不可定系三鬼制嘅时候，你嗰阵时应该已经退出啦。咁你嗰阵时你冇退出到俾人哋投，你即系认同啦。咁你冇可能，你讲唔捻通嘅， 讲唔捻通嘅，平时真系 系啊。 咁啊，咁佢如果之后有佢话佢另起炉灶，吸纳真普联入边嘅成员去 join 佢哋，喂，边个 join 佢就正扑街仔啊！正衰仔啊！ 唐家华， 你佢冇必叫 join 佢啊，系咪先？而家个民意好清楚噶嘛？ 唔系，但系佢系谂住招揽一啲本身，同埋招揽一啲本身唔系真普联嘅一啲政治团体啊。 其实佢今日咧一锤定音入边咧，柳俊光咧就问咗一条问题，我觉得咧系搞到阿兄姐唔系好知点答嘅，就系、是、话如果人民力量道歉，咁甚至。就是人民力量有其他的举动，是总之他对于之前那个话，因为在 D-Day 3 入面投票投了，即是因为他们动员的人不投回真普联方案，这一样举动是作出一些的补偿。那跟住那啊卿姐你怎么看啊？那卿姐就是说这些是假设，我哋系答唔到嘅， 佢不如拎手袋走啦，冇关系。我再讲一次，冇关系。 其实已经系好明白话俾你听， 根本系赢咗啦嘛。 其实而家好明显话俾你听，佢根本就系揾紧一啲 方法啫，揾位走咯。 系啦， 根本成件事我点解成日话冇关系？你谂你真普联嗰个方案系赢咗嘛？系胜出咗嘛？咁仲讲咩关咩人民力量事啫？ 输咗就有得赖，调翻 你而家系冇得赖噶嘛？系嘛？我未见过人咁丑怪嘅，真系。唉， 所以你话佢冇投共，我真系唔捻信。 咪系咯，嗱，讲到呢度啦，咁我转一转个话题先啦，就讲翻上个礼拜咧东北嘅， 即系呢个关节眼啊。 啊，因为我阵间都会封欧个嘉宾嘅，咁啊，但系讲翻 上个礼拜咧， 你都系、 啊、你同阿方东 A 咧都觉得未必过到嘅，我就很肯定钟树根上身，很肯定，我唔系讲很肯定，我讲很肯定噶嘛，很肯定系过到嘅。点解咧？嗱，方东 A 我今日都同你讲一样嘢，我哋一齐都讲一个观点。 嗯， 3.4亿撥款，前期撥款。是绝对可以唔使经立法会㗎嘛。 係啦。 係可以左咳右咳就搞掂㗎嘛。点解佢要经立法会 做细 呀。佢明知咁 Q 麻烦。就係、是、想谷到你啲民意好愤怒七一出嚟冲。我就一望打进嚟。所以嗰个係一定过到嘅。即係就算你话梁振英最后一根稻草呢啲我都话啦你唔好理佢真定假啦反对咗先啦梗係出嚟係咪但係心目中都觉得屌一定过到啦。 好啦我话嗰日未必过到嘅原因呢我係因为 base on 係佢仲係即係其实你见到係6月6到到演化到22号嗰日呢佢始终係会你见到佢一路退缩嘅其实佢冇之前6月6嗰日咁撚强悍嘅。咁你我 base on 嗰樣嘢係仲未泛民仲未提出嗰個秘密武器啦咁佢冇 keep 於要處理呢樣嘢嘅情況之下可能會褪多一個禮拜先過咁係冇諗過佢會用一種咁嘅形式嚟表決。 尋日阿齋主就攞佢呢間嘢同台灣太陽花單嘢再攞埋 House of Cards Season 2, 我已經同齋主講我三個月前呢 House of Cards Season 2嗰個情節即係报警搵啲差佬嚟夹啲议员去开会、投票。嗰件事一定会发生喺香港嘅议会入面。我三个月前咁讲、因为建制派同国内、大陆嗰啲撚样一撚样睇呢套嘢呢就当係逆经。係一撚定发生结果俾我讲撚中啦。係咪好啦到发生咗啦。嗱其实有一个检讨嘅。发生咗点解我咁怒气呢因为台上面冇好嗱，大家都喺度讲紧冲定唔冲，我觉得呢个真系小学鸡，即系包括黄杨达话，梗系要冲啦，冲咩啫？你嗰日嘅环境，你边冲到？冲唔到噶嘛？第一你冇策略，第二人数唔够。 唔系、哦，我听翻嚟嗱，嗰日我同方东咧坐低咗嘅时候，就有个阿姐走嚟，唔系、哦，佢哋打算冲喎，喺度带晒啲毛巾啊、眼罩嗰啲啊， 喺呢、這个 你冇用啊，唔系 嗱，佢系一路行一路同 你 听 我 讲 啊，你听我讲样嘢啊，我就算你班人冲啊，都冇效果嘅，呢样嘢做唔到个效果出嚟，只有一个方法做到效果，而台上面系冇做嘅，我唔系责怪佢，我只系觉得，唔系冲同唔冲或者激唔激进问题，唔需要激进，唔需要冲。只需要一样嘢，进取啲就得啦。系咩呢第一，好简单。如果嗰日失败咗啦，过咗啦，你请啲议员出嚟嘅时候，你讲一句，台上面肯咁样讲，我哋认为议会已经失效啦。我哋肯请我哋嘅代议士集体总辞，总唔总辞一件事啊？佢哋做唔做一件事？做就固然是一个大新聞啦全球性新聞啦喂你乌克兰都是这样嘛议会总辞咪出来占领广场咪蓝色革命做就梗是大新聞啦当然不会蓝色革命因为那班人成盘散散咁点会总辞不会的嘛但是你都照讲是什么照讲你起码你在个社会上面做到一个议题做到一个话题出来大家去讨论是喎呢班友议会失效呢班友应该总辞呢个是一个夹到他们在议会入面可以做的事是一个压力嚟嘅，冇做到。 嗯， 即系呢个系比较，我唔系谴责佢，我冇谴责佢啊。即系我觉得，如果进取啲系可以咁玩，唔需要讨论话冲定唔冲，或者激唔激进，冇做呢样嘢冇做咧，我真系比较遗憾。 或者咁样讲啦，我觉得啦，你呢个系可以系方法之一。但是人家就未必一定要跟你这个方法但是我觉得你是应该可以有其他的方法不要令到我们失望。因为当日方东 A, 他有什么方法啫我就讲方 东 A。我现在就是讲现在就是讲 方 东 A 先。方东 A 是 不让入去啊。 那个是。 我那天为什么敏庆啊方东 A 是不让入去啊凭什么不让入去我就想问一下凭什么不让方东 A 入去。 你一 part 来先。我们现在讲的是你完结的 part 的那个一 part 来啦。即是刚才跟方即是我那日完结的时候我都跟方东 A 讲当我一听到台上的话我们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大家说是不是啊我即刻跟方东 A 讲走。 喺呢个位，跟住我已经听到台上面系咁喺度话，我哋啲村民点惨啊，阿财哥下跪啊，咁样各样各样，嗯、即系其实呢啲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亦都知道新界东北要守住，所以先出嚟。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当初系可能或者可能佢哋依家系商讨过系最好嘅后续啦。咁但系你当初嘅后续可能系话，其实我都是上次睇到上个礼拜袁理明封停车场我先諗到就佢有三个出口㗎嘛，其实你哋可唔可以系一开始喺三个地方集会搵啲人喺呢个马路度瞓马路呢，卿姐都瞓马路啦，佢唔可以话你激进㗎喎。 你唔出去搞啲左家就话你唔出去搞。 咪囉，咪即 系 或者我呢个只一个 advice。 成件事我哋去俾 advice 呢就话你唔肯出去搞讲嘢。 系啦， 冇讨论空间嘅，即系你提意见就系错嘅。 唔紧要， 你提意见就系你唔出去搞， 或者我哋提意见你唔听，冇问题嘅。但系你起码系你哋真系有一啲嘢唔好令到我哋支持嘅你，即系支持嘅人失望咯。因为而家嗰件事，我哋见到你嘅后续系继续打悲情牌， 边有得后续啊？我想问下，冇得后续。 佢哋话谂住迟啲去为呢个咩政府合署嘛， 拨咗款咯。 因为到佢哋到时嚟做规划嘅时候，你做 有成落要会落成落会落成规会嘅，成规会唔批嘅话都唔得嘅。但系你呢个就会衍生咗第二个问题，就系当日你哋自己讲噶嘛，你哋话新界东北系一个最后嘅战场，唔可以失守噶嘛。咁点解又会突然间又会多咗一个成规会，系我嚟又系原来系后备嘅战场咧？ 佢而家 咁话真系好疑惑咯。 喺佢哋 mindset 就呢个都系佢哋嘅一个战场。 唔系咁，其实边个先系最后咧？ 咁但系。我 吞下吞下，原来后面仲有。 但系我真系唔明白，就系佢其实佢哋今次应该已经意识到，就系政府而家用紧嘅嗰一招，就系其实已经好老土啦。就系话今次前期嘅勘探吓，你呢度嘅少少钱，跟住其实唔代表真系要做嘢嘅。咁佢呢一样嘢。其实佢哋而家企硬系冇错过，因为其实按过往政府嘅玩法咧，呢度过咧，下一次咧， 梗系啦， 就话喂，你上次使咗啲钱就好唔值噶咯，咁样嘛。 仲有，仲有佢可能过咗呢个之后咧，又有好多少少嘢阴啲阴啲咁。你睇下长新中咪系咯，你开头原本系话大条例噶嘛，讲下讲下话塞啲细嘢落去，而家无啦啦过捻咗。 其实佢呢笔钱根本由头到尾，如果真系唔想整到咁样衰，根本就系唔需要攞上嚟立法会添啦。 第一日，朱凯迪已经出咗文，话呢个系拆关有几大镬。朱凯迪有出文噶，朱凯迪喺读媒出咗文噶。 嗯， 点解一路台上面都唔肯大肆去讲拆关嘅危机 啊？嗱，德卓家家肯讲少少中港融合嘅咋？ 唔肯，即一讲出中港融合都好似 咁，系咪想讲佢哋 系错？ 系 咪想 总之你哋唔啱咯？ 咁系咪想讲佢哋系左交？ 我唔系讲呢样嘢，我唔敢谴责佢哋，我冇资格谴责因人肺炎嘅呢个台啲人。我讲真嘅，呢个台嘅人就是因人肺炎嘅咯，我唔敢谴责嘅，系嘛？因为我讲出咩都唔啱，所以我唔想谴责。有咩会谴责啫？我讲出咩都唔啱啦，我只系讲一个意见就系、是。点解唔低温嗰日去煲大啲危机咧？从来夸大搞一个危机出嚟，就系任何社会运动应该要做嘅嘢嚟噶啦。你睇太阳花搞嘅服贸运嗰个反服贸运动嗰个懒人包入边就系讲哦，服贸过咗有啲咩公众利益大镬 啦，关事 呢个咪就系制造一个恐慌。你可以话佢喂有冇咁夸张啊？你唔好嚟入到屋先啊嘛。 Yes。同埋另外一樣嘢， 台上面冇人做呢樣嘢。 唔係咁，今次都有個懶人包，不過個懶人包最後尾俾咗個常人包，好似溝淡咗啫嘛。 唔係啊，你嗰個已經係太遲，即係呢樣嘢，我哋喂，我同新比都去過，當日去上水定唔知粉嶺嗰度，個草地度圍塵茂波啦。 喂，我哋幾年前圍塵茂波已經係講緊拆關嗰樣恐怖啦。 你唔好同我講話而家先係戰鬥開始啦。 啲人成日話喂低温嗰日人哋打咗咁耐，你哋出嚟做咩？對唔住啊，我哋有去圍塵茂波噶，我哋本土派 幾撚多蚊啊嗰人。 我哋本土派係有講拆關有幾撚大鑊噶。点解台上边系得卓佳佳肯讲少少咧？讲多啲都唔得咧。我见到有 banner 又写出嚟，但系唔够啊嘛。成个运动一开始就冇讲拆关嗰种危机啊嘛。好啊，你去俾啲意见，咁叻你去搞咯。 又是回返嚟係呢啲答案嘅。 乜同埋我覺得咧，嗱，即係同埋呢樣嘢，我亦都係話，即係我撇除新界東北。 嗰日你喺個台上邊啊嘛，係好多盲務，包括我都係盲務啊，係會聽台上邊嘅人講嘢啊嘛，台上邊係帶領緊整個氣氛啊嘛。咁台上面系咪有责任讲呢样嘢啊？我想问一下。 喂，佢哋觉得冇噶。嗱，唔系，我就依家就系讲紧呢样。 系冇啦，因为系新比讲噶嘛。 唔系啊，你 因人废言。 我依家就系讲紧呢样嘢。 因为我讲乜都错嘅。 嗱，当日即系我唔讲话新界东北点惨点惨先啦。依家嗰个问题系你依家你哋嗰班人就话。新界东北呢场拨款过咗啦，咁我哋仲有城规会可以守住嘅，咁但係个问题係我哋好多人出嚟係唔淨止因为新界东北，我哋最紧要係好多人见到係个议会嘅暴力，我哋係见到个议会咁撚样，个议会喂唔出嚟唔掂，我哋要捍卫住个议会个规则喎，但係你哋班人就係变咗，唔系，我觉得冇错嘅，你以新界东北为主族，但係你唔可以因为咁样忽略咗个议会㗎嘛，依家係变咗好啦，我哋仲有下一步城规会可以守，咁个议会呢， 唔系你我淨係一样嘢，你依家成个感觉就係个战线一路咁向后吞。 但冇人守住个议会㗎嘛。 冇，唔系我已经头先咪讲囉，你係应该可以做一样嘢，就係话议会失效，我哋恳请你哋总辞，做唔做一件事。你佢哋做唔做一件事，你讲咗先啦嘛。 佢有讲议会失效嘅。 佢冇讲叫佢总辞嘛。 係议会失效。 你见成个乌克兰例子，我唔系叫你学乌克兰啊，唔好上纲上线话，哎你又拱人去死，我冇拱人去死啊。只系提出一个咁嘅意见。喂，提意见咪罪你㗎嘛，咪又系呢句囉，你唔做。 咁你咁叻你自己搞囉。 咪系囉。就系、是、囉。咁香港有咩唔死实死㗎。哦，提意见就系错啊，你唔撚做。係咪先。咁简单咋嘛。所以真係玩撚完㗎，你可以做咩，即係我唔认为，即係喂下次再出嚟，下次如果你真係听得太多薛凯琪，下次仲边有下次，我真係想问下仲有边有下次。喂唔係我悲观啊，你继续咁样落去，即係喂好简单，某人出篇文啊，今次我哋失败咗，承担责任。点承担，我真係想问下点承担。冇得承担，个 disaster 已经开始咗咯，系嘛？即系好似我拎住伊波拉病毒，点解跌咗落地下？成个香港都 你咩咯？ 我点咩？我咩 唔咩啦？ 就系咁咯。 咁你咩唔咩可以匿翻大陆嘅？ 可以点？即系净系一样嘢啫嘛。我唔话咩嘢，好简单啫嘛。你台上面系咁叫人哋出嚟，嗰日其实咧高峰时得2000人嘅啫，你台上就吹到4000，冇问题，夸大。个数字 OK 嘅， 系你吹到40000都得， 你吹到40000都得嘅。咁但系你不断叫身边嘅人、叫屋企朋友出嚟嘅时候，点解你唔俾方东入去？你同我讲樽颈位塞住，但系入边系好多位嘅，你有人手去截人，点解你唔揾翻啲人手入去叫樽颈位啲人褪翻入去？入边大捻霸位， 我 同你讲， 新比我知点解啦，因为佢考虑到方东一个入去可能要嗌两个出嚟， 冇关系啊， 要嗌两个出嚟啊，大佬 入去系大把位啊，跳 aerobic 都得啊，点解、 我入唔到去，但系 我入到啊，我总之我冇计你啦，我入紧去嗰个时间，方东喺度，我入咗去，入边大把位系拦住唔俾佢入去。点解？ 边个啊 ？Jacko 咯。 点解啊？ 我冇解释过，我又唔想同佢当面对质。唔系我冇胆，而系喂，你考虑到呢啲位咧，你对质又话，唉、哎，你喺度内耗紧啊，破坏咗我哋嘅士气啊，分散咗我哋啊，嘈咩？有咩好嘈啊？呢啲嘢，费事啦。 唔系咁，去到最后，就去到后来咧，都唔系最后尾嘅，去到后来佢哋都冇再 set 呢个关卡嘅。 喂，就系、是、一浸啊嘛。一浸系好紧要啊！好多人就系放咗工嚟到，哎呀唔俾入啊，跟住喺出边望一望，哎呀太多人都系走咯，就系咁，就系咁啫嘛，件事。即系你同我讲承担责任，点承担啫？发生咗啦，系咪？ 好，下呢节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 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聲紅心血力贊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腳步殺出血路，對抗極權絕不手軟，革命精神躁然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咪补充多少少啦。头先冇讲到嘅，即系嗰日都有人话咧，其实佢哋邀请咗本土派嘅，就喺 Facebook 度 PM 阿皇上啦，不过皇上冇复啦，吓听翻嚟啊咁啦。咁但系咪可以试下？嗱，我再强调，我唔系谴责啊，我冇资格谴责噶，因为呢度因人废言啊，讲咩都错啊。 嗯。 我冇資格譴責，我只係俾意見嘅、嗯。你可以繼續得埋嚟嘅，咁你嚟做咯。你可以咁嘅嚇，即係係咪可以做多一樣嘢？ 你有啲怨氣咁吧？ 邀請台下嘅嘉賓上去講下嘢，或者台下嘅市民上去講下嘢，係、咪可以？ 以前都試過嘅，都有啲，我記得都有啲嗰啲左交活動都試過嘅， 即係可以等咯。嚇，同埋我都始終唔係好明點解唔俾你入去咯。咁啊，尋日啦。就高登就封存咗一張圖啊，就一個 Facebook 嘅 cap 圖。咁有個叫 Esther 嘅人咧，啊就話啦、因為就住陳慧婷咧，即係抵港即刻被帶走嘅事咧，佢就果然，佢呢個就係邊界嘅作用。有邊界冇邊界咧，當權者照樣都可以玩佢遊戲。受邊界限制只有人民，而唔會係政權或者資本。反邊界消亡嘅人。想想吧，言下之意咧，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咧，中港融合啊，拆关嗰啲咧系多余嘅。 嗯， 拆咗关，中港融合都冇问题嘅。我真系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台湾死咗啦，冇边界一早大领落啦。 点解文革啊嗰、那个阵时咧又唔提倡啦？ 系咯，即系我唔知嗱，你话呢啲系咪左交咧？我唔知啦，但系肯定呢啲系女街坊嘅卖港贼啦。 听讲呢个系咩前中大唔知咩报嘅咩？ 是但啦，系唔理啦，即系大家谂下， 我都几多银窿啊！ 大家谂下咯，即系有啲咁嘅留言出嚟啦，我真系期望啲左交一齐帮佢啊！系啊，边界在心中啦、啊，使乜要有边界啫？唔需要有边界，有边界人哋 我哋要相信人民噶嘛， 要相信人民啊嘛！我都期望有啲 我哋国内嘅同胞，佢哋都系有质素啊！ 系啊。 你唔可以咁样去因人挥言啦， 啲左交咁样答啦、即系呢啲就系我觉得系一个卖港贼。 你哋呢啲咁嘅人一路都谂住人哋落嚟攞你哋啲着数。 喂，阿 Jackie 喺度啊嘛 ，Jackie 点？ 喂，你哋好啊？ 喂，你好啊？喂，点睇先？我今日睇电话同你讲过啦，即系我嘅睇法啊。对于嗰晚东北啊，你点睇先？你觉得点先？ 我嘅睇法好简单嘅啫。佢哋有谂过要赢咩？ 咁又冇咁講，但係咪可以進取啲囉？嗱，即係我就真係唔係一個責怪心態去講嘅，我只係俾一個意見，係咪可以進取啲？即係話喂，你咪邀請啲議員上嚟話我哋而家認為議會已經失效啦，喂唔該啦，總辭啦，你講下都好啊，講都唔講。 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佢哋係有諗過贏嘅，因為始終最慘係佢哋係會冇屋住，俾人拆屋嘅。咁但係佢哋嗰個方式係咪真係咁去背水一戰呢？ 有屁用咩？講咩拆屋啫？牛頭角順手街市賣完佬一句車埋嚟。我又唔系住喺嗰度，关我屁事咩？ 咪系咯，即系香港人，你即系蒋丽云做咗个好嘅示范，就系香港人咧，绝大部分都系可以将自己嘅老母嘅私处张开任人品尝嘅，因为蒋丽云讲噶嘛，除咗仔女老婆唔卖得之外， 系 老豆老母都可以卖噶，吓、啊，即系蒋丽云讲咗咁，咁你好啦，你烧到你唔烧到埋身，你净系讲拆屋啊，香港人鬼理你咩？所以我都话其实。拆关啊，嗰样嘢中港融合嗰个大镬，其实呢个系重要嘛，但系始终佢哋都系唔系好讲出口咯啲人。 喂，大佬啊，即系嗱，恕我阴谋论一啲去讲啊。喂，如果系话讲紧啊，提出一啲好全港性嘅论述啊，讲紧喂，即系叫做惹起全香港人关注嘅时候。系成件事系会即系靓好多啦，好睇好多啦。但个问题系话，喂，你要惹起全香港人嘅关注，就咩噶咯？即系随时 真係追一路追散落去㗎喇喎，食住條水。你嗱，我唔係刻意去陰謀論去針對某一啲人，但你睇返啦，想當年高鐵嘅時候都係集中住講菜園村，而家啲村民俾人恰啦，搞到家園盡失啦。嗱，當年啲人阿森馬阿森比你哋都仲記得㗎啦，一樣啲有啲師奶阿叔都係話，屌我又唔係住喺菜園村，關我擦事咩？ 唔係啊，嗰啲阿叔直頭話咧， 根本好睇到有一樣嘢，班左膠係重演緊呢一套嘅劇本嘅啫。 唔係嗰啲阿叔直頭話，當年啲阿叔就話起高鐵係好事，因為起個果園啊，大家等收成啊。 同埋唔起高鐵嘅話，香港會被邊緣化。 係啦，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嗰日台上嘅人都講一樣嘢咧，就好啱。由菜园村到而家，佢哋未赢过；由皇后天星到而家未赢过。喂，呢个事实嚟嘅，真系事实嚟嘅， 事实嚟嘅。你唔好搞喎。 个问题系你咁耐咁多单经历咗失败，我哋从来冇喺失败入边吸取教训。那个教训就系你一定要用一个方法去打入到香港人嗰、那个、那个 market 啊，即系佢哋个内心啊，入到个心坎先得噶。佢哋唔燒到埋身，佢哋唔會理你。香港人嘅特性係咁啊嘛，所以你唔講拆關係冇用 嘅。但係講緊翻左膠，只會去埋怨一句香港人質素低啊嘛。 係咯， 所以我哋要提升佢哋嘅質素啊嘛。你冇聽過咩？反高鐵嘅時候， 咪最大鑊就係話我哋去提供意見嘅時候，就有啲人係永遠就留言咁叻，你去搞咯。 咁好簡單嘅一樣嘢，我姑且爆埋一個大鑊咧，就係話想當年我哋即係去搞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我哋初唔識啦，即係講真嗰句，我哋即係真心硬交，希望只係保住個巴士總站啦， 係 先。咁啊用咗佢哋嘅手法， 係 咁啊個成效好低喎， 因為有啲人話喺羅馬廣場仲好啊嘛，多啲休憩地方啊嘛，同你講 又未至於佢咁，總之個成效係好低嘅咁咧，當時咧，我仲記得就話嗰陣時應該係2009年啦，咁就應該係第一次刊憲嘅時候。哇！我哋成班兄弟姊妹都喺度慌緊，死啦！即係我哋要攞簽名，如果攞得少，攞個一人一信攞少嘅話，就唔掂嘅喎。喺度諗諗下，跟住咧，突然之間，我唔記得係我講啊 ，Leslie 講定邊個講？屌，拆咗嘅话冇车搭冇船搭嘛，嗌呢啲咯，试下冇坏噶。 呢啲通应该系 Leslie 讲 嘅。咁咧，搞下，我哋有一次跟住唔知第已经第三个 weekend 大街站，我哋转呢个通，扑街啦！讲我做到冇停手， 咪就系、是、永远你要即刻制造 panic 啊嘛，即系拆关系好大嘅 panic。 之后我再讲埋，跟住。已經去到唔知係第二次刊憲啦，即係我哋俾政府玩咗三次噶嘛，先話係。 嗯。 有某左高級左膠啊，路過 高級左膠， 冇行過嚟簽嘅。 係兩個字嘅，兩個名兩個字嘅， 三個字嘅。O K。 哦。 你自己諗啦，我唔開名啦， 我 人有口 德 嘅。 我都知啊。 之後咧。啊！佢耳边有啲说话传到翻嚟我哋耳边喎， 系 佢话：哇，嗰班咩人嚟噶？搞喺尖沙咀喺五支旗杆嗰度摆街站， 成何体统啊！ 嗌咪嗌到嗌啲咁 cheap 嘅咁 cheap 兜嘅内容嘅， 有几 cheap 咧？请问 嗱，好简单一句说话， 口号都有 cheap， 你一引申出嚟， 嗯， 好简单一句说话嘅啫。我哋就攞到25000多个签名，成个巴士总站就保住咗，系咁多。 唔系佢谂住唔系嗌口号噶嘛，朗读静夜诗啊嘛喺嗰度。 黐线啦！即系嗱，你一样嘢嗱，我唔系话我哋即系去嚣张咩嘢， 没有 边个 比谁更高尚嘅？ 即系有个对比俾大俾各位听众啦，系咪先？ 系咪即系我觉得嗱， 無論社運又好咩都好，你先製造 panic 係好緊要，因為香港人唔好話香港人，華人社會就係咁簡單，唔燒到埋身佢唔識驚㗎嘛，所以一定要製造一個恐慌。 其實就算喺外國都係㗎，阿新比講真，喺外國都係㗎。你諗下，英國啲示威啊，點解即係英國示威好激㗎啦，係咪先？但係點解啲大學生會衝出嚟啊？加學費加宿舍費啊嘛，咪又燒到埋身先出嚟，其實一樣嘅啫。問題就話過去我都即係公開與唔公開咧，即係都會講過有一樣嘢。其實我哋去即係去對應每一個社會議題嘅時候咧，其實有冇喺市民嗰個角度去諗一諗，到底佢哋會點樣睇，然之後去諗一下，我哋點樣去 approach 啲市民去關注呢件事呢？引申出嚟就一個好簡單，我哋即係如果從 marketing 個角度呢，就引申一個好簡單嘅 terms， 就叫 public language， 公共語言。 嗯， 有冇去做先？嗱，如果你話對比翻呢個叫做 嗱，我有噶 分界中心啦，嚇， 係 講嚟講去都係佢哋講村民嘅嘢， 不遷不拆 啦，已經冇人理啦。但個問題咧，我可以爆埋一樣嘢出嚟咧，即係你今晚嗌我上嚟都係爆嘢嘅啫。 係，梗係啦。 嗱，分界菜呢一樣嘢咧，我好夠膽講，係我第一個從網上同埋同傳統嘅即係報章啊，其他傳媒平台咧，係我係第一個 raise 出嚟嘅。係 Jackie 好嘢。 講緊就新界東北嗰個範圍咧，就其實係香港最後最大片嘅農耕嘅地區嚟嘅。 係 如果冇埋嘅話咧，就香港人只能夠食共匪自區出產嘅獨菜㗎啦。係。嗱，呢個係咪好全港性先？連 好全港性 都會即刻牙略，係啱唔啱先？ 好全港性啊，啱啊， 啱唔啱？ 我攞上個禮拜封面嚟， 但你有冇見到？ 我都係咁講㗎。 你有冇見到嗰班左膠啊？成個由開咩馬斯布馬布布農場到啊，前上個禮拜撥款，中間佢哋講過有幾多？ 咪係咯，我咪就係講呢樣嘢，即係佢哋無疑 banner 入邊有講呢個拆關，甚至乎呢啲咁嘅問題，但係喺台上面冇講啊嘛。冇乜点讲，真系冇乜点讲。 我讲紧有一个好实在嘅实验嘅。嗱，上个礼拜就阿汤房波去咗粉岭啦，系咪？ 系。 嗱，原本我咪话吓攞同阿财哥攞啲平骑新界菜出去啊，喺阿李思依面前打边炉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咁因为汤房波突如其来，咁我就焗住取消啦。咁但系咧，阿财哥佢哋成班村民好好。嗰日朝早咧就一早收割咗成十零斤菜，諗住真係俾我哋打邊爐嘅。 係， 咁但係咧最後咧就攞咗去長華村社區會堂。 係， 咁嗰籃菜最後個結局係變成點咧？ 嚇， 班左膠係冇理過。 嚇，咁樣浪費人啲菜喎。 好啦，然之後。到即係同阿我同阿財哥傾過諸如此類菜喺度咧，我就同阿財哥同埋有另外有一兩個村民我未認識嘅，就話喂平斜新界菜啊，埋嚟睇埋嚟揀啊， 係 啲長華村啲師奶，我話聽即刻衝過嚟搶啊， 係喂，但係呢件事即係嗱，我唔係講緊你嗰單咧，即係今次搞到咁啦。啊、過了撥款啦、有人說即責任他承擔，但沒得承擔，你大家都知道，即你過了撥款你怎麼承擔，即等於你病都擴散了、你沒得承擔，那往後日子怎麼走呢？即 你總不能夠說這麼怨毒在繼續罵，沒意思的，即我們要向前走的，怎麼走法呢條路？ 我的看法呢，現在來說始終是即已經是我想在即比較熟悉議會運作的人都去講一樣嘢，就係話阿吳亮星咧嘅做法係違反議事規則。咁而阿大舊同埋阿長毛毛哥咧都話咗係會司法覆核。咁我覺得係實現階段可以睇定啲呢。 但係個司法覆核可能要等好耐㗎嘛，即係你問題你等嗰個時間可能好漫長。我當你有兩三年，嗰兩三年你點樣繼續 keep 住或者抓更大嘅 momentum？ 呢個係一個問題啊嘛。 我會覺得咧，真係如果喺用 public language 嚟到講嘅話咧，真係兩個重兩樣嘢係要成為重點。第一就真係叫做本地嘅糧食安全，呢、這個第一，即係成日講我最簡單啲講新界菜嘅問題。第二就係話呢、這個叫做特區中之特區，大陸人冇可以唔使簽證嚟到嗰個範圍咧。嗱，其實有一樣嘢可以留意嘅，政府一方面放風話要削減自由行之餘咧，你阿姚思榮啊、TIC 嗰、那個邊個旅遊業議會主席啊胡少英嗰啲諸如此類，成日都去講話起個邊境購物城。嗱，邊境購物城呢一樣嘢，如果睇翻佢哋嘅 proposal， 就正正係阿六八九想 plan 嗰個特區中之特區嗰個範圍，就即係話呢兩件事其實係有關聯嘅。咁而家就話即係深地共匪嗰邊就放風，就話想1052行呢，咁我覺得係大家要繼續夾住呢個。 唔係，但如果你攞邊境購物城呢，又有啲人好天真㗎嘛，好啦，佢哋唔會嚟香港囉，喺邊境搞掂晒囉，即係呢個要小心喎。 有個問題，你六八九又好，蘇皮錦良又好，邊個都好，夠唔夠膽攞條賓州出嚟龜頭擔保啊！佢哋唔會喺嗰就只係喺嗰個範圍，唔會數出嚟指揮先。 唔係即係所以歸根究底咧，即係我哋本土派，如即係唔好理話咩啦。既然人哋都話咁叻，我哋做啦，你去做啦咁樣。咁我覺得我哋本土派秉承翻你話你上次即係天星碼頭巴士站同埋我同阿森華打網絡戰嗰樣嘢，就係、是、製造嗰個社會恐慌，即係你一定要放大嗰個 panic 先得。 必定係嘅，呢一樣嘢冇得傾。 因為冇辦法嘅，華人特性就係你唔殺到埋身，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啊嘛。即係唔好再放緩咧，即係咁禮儀啊！有人搞咗就算啦，即係唔好咁啦。即係我哋要不斷放大個 panic， 即係亦都希望你如果同阿財哥熟咧，嚟緊嗰啲日子你都陪阿財哥，即係有咩都俾啲意見咯。我覺得 哦 OK 嘅，其實上次佢即係散場之後咧，阿財哥追問我一樣嘢， 係 幾時搞打邊爐啊？ 係。 你係搞我，你記得打俾我早少少，我叫佢哋攞割定啲菜出嚟啊！ 嗯， 講咗噶啦， 即係我希望你可以俾啲意見，即係佢我唔係話即係財哥即係啊呢次所托非人啦，而係起碼你俾多個意見佢聽啊，俾多個意見佢帶俾啲村民。 我會覺得啊即係我諗啲村民都唔係話蒙塞到話，即係一定係。乜鬼嘢嘅？ 咪即系希望我哋本土派嘅信息入到去。 方向咧，村民其实真系好 insist， 佢哋希望系继续系即系住喺嗰度，希望继续耕田种菜。 系，唔系我哋希望你可以将 就话即系佢哋呢个动作，其实我哋唔能够单纯只系去演绎，就话系佢哋即系屋企嘅事，纯粹佢哋嘅家事。我觉得系真系要去到。叫做放大到係即係佢，因為佢哋嘅動作係涉及到成個香港食物安全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係應該繼續去做。 係啊，即係希望你可以將即係本土派信息打好俾佢，即係有咩事 call 埋我哋幫手，即係大家要努力啦，即係我哋本土派要團結啦，要努力啦，呢次真係係啊，即係冇辦法噶啦，衰咗咁都要面對啊，即係諗下之後個炸彈點樣拆啦，我哋。喂，咁啊，另外一樣嘢啦，你啊好似俾阿 CY 追殺喎，係嘛？你喺《自由時報》編嘢，咩事啊？ 追咩殺啫？其實根本 個屎忽有冇爛到先你？ 嗱咩啊？聽唔到？ 屎忽有冇爛到啊？有冇俾人搞你啊？ 我得鬼閒睬佢啊！我係交都派費事派。嗱，其實咧講緊咧就阿六八九咧，其實就應該係阿金，即係有啲朋友話翻俾我聽咧，就其實應該係阿金鐘人搞出嚟嘅呢單嘢。 係喎，咩事咧？我可唔可以講人聽啊？即係雖然挖咗幾日啦，我都要講下。 嗱，我就6月13號咧，就喺台灣自由時報就寫一篇文咧，就即係香港吃祖國，祖國吃香港。咁就其嗰篇文咧，就阿689篇網誌咧就話啊，我呢個斷對呢個白皮書同埋基本法聯合聲明就斷章取義。 嗯，冇啊。 咁就話689就話咧有投，即係過去其實都發現好多。 在台灣自由時報有很多的評論文章呢是對香港一國兩制以至特區政府呢是抹黑的。 好明顯講緊你和黃世澤啦。 唔止唔關唔止的，就算是唔單純是話即係佢哋嗰個論壇版入面的評論文章的，係有時佢哋 有時台灣人都是這樣寫的， 都有不少報道的， 有時台灣人都會講你香港問題的， 即是去即是投過稿很多次就作出回應，那就說自由時報都彈稿沒登到，那於是但覺得今次呢就事態嚴重，即是曲解成這樣，所以呢就將即是那封信呢就在網誌去來那篇稿啊，或者一封信呢就在網誌度公開。 唔係你有冇就住佢啲封信又喺自由時報投篇稿先，即係證明你只係反映現實先。 我冇喎，我只係好簡單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只係採取一個叫交刀費時派嘅立場。 係。 而我上個星期我係亦都係出咗一個正式嘅，有出翻一個正式嘅回應咧。咁我就話，即係我好尊重任何人建基於道理嘅言論自由， 係 啊，但係無論你即係特首辦，特首或特首辦再對即係作任何嘅回應，或者對我嘅文章諸如此類嘅批評咧，再講幾多都好咧，都改變唔到市民認香港人認定。白皮書就是破壞一國兩制的諗法。而如果認為即我是有講錯的，我認為就話應該是根據道理提出論據來去反駁，而不是話去玩人身攻擊去玩抹黑。而如果特首或者特首辦的官員認為這個事件是仲有即係繼續值得討論關注嘅需要同價值嘅話呢，我就歡迎喺傳媒安排之下呢，我哋一齊面對住廣大市民，甚至乎因為篇文係喺台灣發表，更加涉及到2300萬台灣人民呢，就我哋一齊作公開討論。 李登輝 跟住佢嗰個傳媒呢就安排呢個文匯大公同埋呢個人民日報俾你囉。 唔係李登輝都讚你篇文喎，我聽講。 係咩，我真係冇乜點留意喎，呢啲未留意到喎，呢 我聽講希拉里都讚你篇文喎。 但係呢有兩點我係想去講返嘅，即係關於成件事。第一，嗱，如果你識聽我嗰識睇我嗰個回應嘅話呢，最尾嗰度呢即係有朋友咁樣講法，咁你即係向689挑機。我好清楚一個立場，我唔係向689挑機，而係我有報館係同我做訪問嘅時候呢，即係個記者都同我即係都叫做有比較熟少少啦。我話呢個唔係向689挑機，而係話成件事唔係我個人嘅事，唔係我篇文嘅事，係涉及到整個香港社會嘅事。所以我認為要去討論嘅就應該面對香港人一齊去討論。 啱啊， 呢個係第一。第二，其實呢篇文呢，你如果再睇清楚呢，我除咗係話去講呢一個叫做白皮書嘅問題之外呢，其實我係將好多共產黨呢17年嚟喺香港所做嘅嘢呢，我用咗一段歷史去做對比。呢就係講緊鼎鼎大名嘅西班牙大獨裁者弗朗哥，喺入面喺二次大戰之後對為求要收返直 布羅陀 所做嘅一切呢，講緊嗱，弗朗哥講佢做過啲咩呢，封鎖邊境啦，駐紮大軍喺個邊境啦，仲有喎斷水斷電嗱，對應就係話東江水啲五毛成日話啦，連文黐得黑都是哪裡來嘛，係咪先？成日攞東江水嚟威脅香港人㗎嘛。跟住而家溥儀契弟又話要搞下向南方電力買電，其實即係做呢個對比，我攞返呢段歷史對比，呢作出嘅對比就係話好嚴正去講， 中国共产党做紧嘅就即系呢个佛朗哥做紧嘅。 唉，屌屎忽屌咗百几年噶啦！ 我都知道你想讲 咩。系啦，嗱个问题就话点解六大九天网站唔提呢个重点咧？ 系，唔系我都觉得你嗰个比即系嗰个对比系好好嘅。咁但系我有个人生自身问题想问下你，你惊唔惊啊？即系听闻你都住到入嘅近边界，你惊唔惊俾人捉你翻大陆打靶啊？喂，大佬， 我只系讲一句，我好够资格讲吓、啊。通常即系香港人均年龄系七啊零岁，我啊死系一世唔死大半世。 哇，勇武啊！嗱，呢啲真系。 喂，咁如果咩咧？阿 Jacky，Jacky， 如果问你啊，咁佢喺你面前、一脚踩烂晒你啲巴士，咁你会点？ 呢个问 Leslie 啊， 你都好多、 啊。唔系我点解会咁样问你咧？阿 Jacky， 即系听日就七一啦。咁我哋都會吹雞出嚟嘅，係應該要用人數去表達嘅，亦都應該要留低啦，唔好埋完周，即係埋完周就走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人都知，即係坊間都傳到熱烘烘，就係聽日嘅七一最高決策唔係警務處長嘛，係上面派人落嚟，即係呢個先係擔心嘅地方。即係如果你留守嘅時候唔夠人數咧，就大禍啦。 呢個係一個因素啦，仲有一樣嘢咧， 因為而家已經尤其是白皮書一出咧， 唔好話俾呢個中國共產黨旗下嘅解放軍嚇到先。有一樣嘢，我覺得要好清楚、好清楚嘅。 係 陳雲啊，諸如此類嘅人，成日鬧嗰啲鬧啊，謝志峰之類嗰啲，成日話即係移咗民翻嚟嗰啲叫離地中產咧。其實喺呢刻間，佢哋就發揮作用。 係。 点解呢？嗱，因为香港社会始终个组成咧，就唔系五毛成日讲话，即系中国人嘅地方。 嗯， 香港咧嘅地方咧，就系讲紧系一个啊，有可能系黄皮肤黑头发，但讲 华洋杂处啊嘛，我哋细个读常识都有读噶，系咯。 咁好啦， 啊， 你解放军。你如果真係屠城嘅時候咁啱就懟冧咗幾件係原來揸美國 passport 嘅，美國就有藉口出兵㗎喇 喎。唔係喎，我都揸英國 passport 㗎喎，咁我懟冧咗我又唔覺得英國會出兵。 我打個咁嘅比喻啦，我覺得有一樣嘢唔好自己嚇自己先，而家香港人。 嗯， 真系唔好自己吓自己。 咁我都系咁谂，咁但系即系你，当你见到连变形金刚都话我哋北京会全力支援香港，你都惊，冇可能唔惊嘅。即系嗱，认真讲一句， 唔系你 应该 系个高兴先系嘅。 我 系 有担心嘅。 你仲见，你仲见到依家有个武字，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依家可能系变咗咧，就系嗰、那个我们北京会全力支援香港。 即系咪你谂下谂下，我系有啲担心嘅。始终因为始终系由上边嘅人去 啱 佢安排听日点样嘅处理，我真系有啲惊嘅，大佬真系。但又唔可以唔出嚟噶、 你话唔担心咧，就冇可能嘅。咁、但系问题，你担心得嚟，亦都冇乜嘢可以去做。 系、都系要行出嚟噶。 咁我只会觉得就话，有翻咁上下人多的话咧，即系我觉得会相对安全。 唔系，所以希望咧，阵间我哋都会讲下嘅啫。希望听日出咗嚟行完咧，留守嗰啲咧，喂，第日请假啦，请写日波，同佢玩一日先啦。你多啲人留守喺度。佢唔敢胡作非为，如果佢一旦胡作非为，礼拜三就扑街㗎啦，玩完㗎啦。 其实呢最紧要有一样嘢呢，就係、是、话我今日喺苹果日报我都写咗出嚟嘅，即係始终你民阵游行条路线呢就成四公里长征。咁如果即係市民觉得喂真係都几辛苦喎、大热天时听日个天气预测又可能有啲雨、即係朝早可能係朝早落完雨下就出太阳，咁就更加热上加热更加之辛苦啦。咁、如果觉得啊真係有咁嘅情况，有多少嗰、那个即係考虑的多咗考虑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諗就话游行我就唔行啦，咁喺直接喺中環遮打道嗰度等， 系， 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法嚟嘅。 好，咁啊，聽日見到你噶啦，如無意外。 希望啦。 好啊，咁啊，電話聯絡啊，我哋聽日好嘛？ 听日我都会留到好嘢。 OK，、啊、 好啦，再见，唔该晒 ，Jackie， 唔该晒，拜拜。喂，咁啊，森华仲有啲嘢讲嘅，我哋今次缩到两节算啦，我哋第二节加长噶啦，缩两节啦，唔好三节啦。咁啊，森华继续讲啦，你有啲嘢可以讲下啊嘛？你话 咁啊，讲开啦，咁啊，先讲一讲叫做有啲关系嘅嘢啦，就系、是、近日咧，即系啱啱嗰个我哋讲一路，即系头先两节讲开，就系嗰个电子公投对真普选嗰个诉求啦。咁样咧就叫做分，叫做变做有咗一个分别嗰、那个回应啊，政府嘅回应。之前咪一路喺度话系非法嘅一个非法嘅行为嘅。 喂，系啊，好啊，非法，我同你即刻自首先。 佢一路讲 我拉你拉埋啊，方东希、金英啊，出边 Anthony 一齐去自首，投个票你去自首，屌逼爆佢。 但系而家咧。林鄭同埋呢個曾俊華咧，琴日就分別回應咧，就是、承認政府係有責任聆聽同埋考慮呢個投票人數噃。咁啊，但 咁聽完就算噶啦嘛，左右 咁當然啦。嗱，所以咪就係回嗱，好似我第一次講咁樣啦。我哋又即管睇下有幾多份意見書，佢對呢個政改係發表意見咯。 聽咗唔等於會做嘅，聽咗唔等於會做噶嘛。 老老實講啊，你後面有我哋有我俾少數點擺前一個啊，你有咁多份當我哋書點話？你有諗咧？ 咁唔覺得其實佢哋尋晚出嗰聲明，我覺得佢哋係似乎有少少 想將七一降温嘅。 啦，但好似 但梁星帮紧手， 似乎成个政府入边咧，好似得林郑 sense 到有啲唔对路咁噶、哦， 唔系始终佢仲有啲武功底子嘅。咁啊，讲翻 即系其他嗰啲咧，即系我相信而家越嚟越相信咧 ，CY 其实系好想就系打一场硬仗，同大家咧即系斗翻一话一铺咁样。 讲咗好， 咁啊始终 即系佢冇机会，佢而家就等紧呢个机会。 佢始终都好想用防暴队阵打噶嘛， 佢变态噶嘛， 佢就等紧变态 就呢一日啊嘛，打。 喂，佢恨咗出防暴队阵打好耐啦。 其实听日咧，执行指挥嗰个系 佢系佢嚟噶， 系施君龙。 哦， 佢委派系施君龙去指挥， 可能施君龙带住带住面面， 即系整个 banner 咧，我惊施君龙会杀人咁佢。 哇， 唔系今日讲开啦，咁啊嗱，阿林郑同埋阿曾俊华分头去做回应啦，咁但系特首咧出席咗另外一个活动，呢、這个扑街689。咁佢咧出席咗呢个谢霆锋同埋陈奕迅搞嗰个咩鸡蛋仔嗰、那个，咁咩破纪录整鸡蛋仔嗰、那个， 系啊，屌呢啲都好搞嘅，真系 最捻好笑嗰下系咧，佢系不请自来喎，佢唔捻系邀请名单喎，当我去到嘅时候俾人嘘捻爆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嗰三千几人去做呢、這个破呢一齐破呢个世界纪录啦，咁呢个咧报纸入面又访问咗一位人士咧就话。我哋成个过程咧，根本就唔知道呢个系一个政治活动。我本来入场咧系谂住撑阿霆锋嘅，但系而家我对佢好失望咯。咁啊，仲话成个活动咧系俾最后俾一位特别嘉宾骑劫咗啊，系俾好多即系有话呢个 Facebook 旁边有近百个批评留言啊，而亦都系咧话。呢次咁嘅活动咧，系得嗰百鸠几人系嗰啲本身有关系嗰啲人系有得玩嘅啫，其他嗰啲人系全部做报警版嘅，即系而家系玩鸠玩呢啲系嗱，其实之前呢个维稳苏。阿李克勤都被指系话作曲系咩噶啦？ 听日都有个维稳苏， 系咪 有个小巨蛋啊嘛？ 唔系呢个咯，咪就系呢个咯。话系被指帮维稳噶嘛？咁 咩北京北角啊嘛？ 嗱，同埋你头先第一次都讲啦， 系啊嘛？ 你头先你第一次都讲咗啦，就系话阿肥妈嗰啲入到屋啊嘛，佢哋而家就系倾向嗰一种系利用艺人去做一啲嗱，以往冇乜噶嘛，去利用艺人。去做一啲政治信息嘅散布， 嗱嗰个唔止政治信息咁简单，佢嗰个政治信息系嗱，首先利用艺人去包装啊，另外仲利用一个叫做家庭核心价值， yeah. 一个大家长心态。 但 系因为你知道咧，香港嘅传统教育咧，教出嚟嗰啲成年人咧，普遍都有一个大家长心态。嗱，你点解我成日话点解要检讨下我哋嗰啲本土派 教育制度？ 唔系本土派，我哋要检讨下我或者系一啲左翼分子都要检讨下我哋嗰个信息点解传播得咁唔成功？因为佢哋本身即系受过教育出嚟嗰啲人咧，都系有一个大家长心态，就系觉得哦， 你搞民主啊，你掟嘢啊，咪即係等于唔返學啊，喺學校搞事，鍾意自由自在嗰啲坏學生，佢哋係咁樣諗㗎。好簡單㗎嘛，你淨係喺议会掟招，啲人係会用你喺學校會唔會搵啲嘢，搵个北盒掟个先生，会咁样嘅比喻，但佢哋唔知道个先生其实係我哋市民㗎嘛，我哋先係老板㗎嘛，大佬啊。系嘛？但佢哋唔识咁谂啊嘛，所以我哋要针对呢一方面咧去攻击噶。如果唔系咧，你唔针对呢、這个即系瓦解咗呢个大家长心态咧，你嘅信息永远入唔到屋噶。佢哋已经系 programized 咗。总之你搞事就你系坏学生，佢哋有呢一个咁嘅 concept 喺度。 同埋或者呢样嘢咧，即系嗱，好似啱啱讲到啦，就系话系依家先出现嘅啫，系话用艺人啊去呢一种叫做比较入屋嘅人咧去做一啲政治信息嘅散布，系而家先有。咁其實我同森比之前喺呢個 D-Day 2入面都曾經向大生話去進言過啦，就係話我哋其實你哋有咁嘅人力物力，亦都咁多人出面幫嘅時候，可唔可以嘗試去揾一啲藝人去幫手拍一啲片，或者去做一啲 少咗 嘅， 我估 幫你哋做，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嗰陣時係杜汶澤係好撚感言㗎嘛，譬如呢一類你係可以去 其實公投 表咗態㗎嘛， 佢公投嗰次咪拍過套片，咪就係一扎 啲 CV 嗰啲女優嘛， 唔係啊，即係有一啲明星，跟住再加議員咁樣出嚟，跟住仲有梁文道啊嗰啲咁樣嘅呢，咪十 係啦，好再搵梁文道囉， 唔係咁即係咁講啊，但係即係唔係即係而家你話搵邊個唔係嗰樣嘢，但係而家話係即係你話想搵多一啲易入屋啊，知名度高，大家易對佢哋有熟悉嘅去推銷咁樣㗎嘛。咁呢一樣嘢又唔係唔得，但係似乎佢哋好似冇乜咁嘅心機做。 我覺得你呢啲位呢真係要做一個抗衡啊，你唔去即係人哋出呢招嘅時候，你最低限度你都出返同一招同佢打，你冇更好嘅牌嘅情況，即係你最低限度同佢打個 level 啊，你唔係話越嚟越縮㗎嘛。 學啊邊個囉，邊個工黨啊，佢咪拍咗段张超雄咪拍咗段， 我就系话嗰条片唔掂啊！屌屎道，张超雄揦住杯酒揦住条女讲就得，嗰条片 哦 好咸湿咁样， 因为佢有片咸湿 show 嘛，唉，就系呢啲冇揭秘啊，即系永远嗱，佢用明星嘅，我哋咪用揭秘咯。最紧要我哋嘅目标就系要令到市民嗰个大家长心态瓦解啊，即系证明自己先系老板啊，要知道喂。你自己先係老闆啊嘛，你唔可以甘願做奴隸啊嘛。 其實佢哋 尤其佢而家咧，佢哋嗰啲招咧越出越強啊！即係你 講政府 係啦，今日我哋睇到啦，就馮寶寶都出聲啊嘛。 係， 喂，但係嗱， 你留意下， 馮寶寶唔係香港人嚟㗎。 係啊，但係 馮寶寶喺外地唔知馬拉度住㗎。係 啊，佢但係你諗下， 咁佢係嚟呢度揾食㗎嘛？最初 係，所以就係話而家出得聲撐政府啲，大部分一係有外國護照，一係就根本已經移咗民。 咁 佢哋喺香港。有投資或者在香港有他們的生意， 又這樣說，他們都即很多人會覺得就是、他們在香港都生活了很多年，他們都是香港一份子來的嘛， 你的身體啊，你的賓州啊，就在這個身體上、啊、生活了很多年、啊、你30歲他跟著他30年、啊、你了不了解他、啊 嗱， 有冇唔及你咁了解你个分州？ 唔系你呢啲位，你呢啲位真系你点样令人即系嗱？当然我系有一啲人系本身拿外国护照可以好关心香港冇问题嘅，但系你话真系好，即系你去发表呢啲咁嘅言论，即系咁政治化嘅言论嘅时候，你亦都系身为一个知名人士嘅时候，你学下司马文啦。你咁样我佩服你啦、 哦。係。其实如果讲呢话呢一类嘅嘢呢以前呢。 成志文都喊啦。 听日好似有篇访问出啦嘛生果。咁、 啊、 西人其实西人话事嗰陣时都试过搵呢啲即係搵明星艺人嚟帮手推政策。不过佢哋推嗰啲就相对就中立好多嘅。即係譬如话要投票。 佢哋唔搵何国荣嘅。 即系佢哋要投票啊，清洁香港啊呢啲嘢，即系好少，亦都事实上，因为以前系唔会推一啲咁样嘅嘢，系啦，咁所以就唔会搞成咁嘅。 即系你谂下，冯宝宝呢个系好值得讨论嘅。即系喂，大佬你唔喺香港住，我当你喺香港生活咗好多年，你而家嘅事你知清楚咩？你知清楚，你就唔会讲啲嘢啦。 嗯， 系嘛？ 咁肥 媽，即系你仲要揾高志森做代言人、啊，高志森踢你出嚟噶、啊。 咁等于阿肥妈咁啫，你睇下肥妈之前， 肥妈我哋又无耻啦。 肥妈旧年接受阿陈恩健嘅访问吓、啊，即系佢嗰阵时系啊，即系佢讲嗰啲，喂，佢喺香港住噶、 啊。 即系 呢、這个人直头无耻、啊， 即系佢讲话，我真心、這個、人我真心觉得香港而家好， 我真心觉得呢个人系贱人啊！我真心觉得 Maria Cordero 系贱人啊！有人打我、啊、你，因为无耻嘅呢个人。 嗯， 喂，你拍嗰个咩广告嚟啊？ 系 吓、啊、甜酸苦辣夹，我浸唔到你咁多味。而家你食味道咩？ 嗯， 而家你冇餸俾人拣啊嘛，碟都系牛。嗯、 但系呢个系真系好过你之前讲话、嗯，即系嗰次起闹嗰阵时个广告嘅。 咁梗系啦， 系呢条桥好过起闹。 咁同埋你好多人不 起闹条桥好弱， 因为你好多人 讲唔讲唔讲唔通啊！你件衫唔啱 size 就系换噶嘛，你唔会话照着。 呢个系即系更加易入屋嘅。 因为啲师奶阿妈嗰啲心态真系嘅，喂屋企咁多个仔仔女女，又老公又。个个都话要唔同口味，又真系系佢个 而家 每日都 味咁简单啊嘛！你碟碟都有竹笋，我食笋我会发噶嘛，系嘛？即系呢啲咁嘅 case 啊嘛！大家你睇清楚个本质就系佢冇得俾你解释 之后咪有嗱，然之后咪有人同你讲，佢你唔捞好食咯，即系等同咩？就系、是、等同你咁唔捻中意你走咯， 呢咪家长咪、大家长心态咯， 系咯？ 喂，个社会唔系围捻住你转啊嘛！唔系围住一个人转啊嘛，个社会围住所有人转咁啊，定系围住所有人转，大佬，咪围住一个人转，大哥啊， 咁啊， 喂，其实听日政府都好落力去鼓励大家唔好去游行噶，我睇翻，我啱啱睇翻呢个 系咪修顿有个活动啊，所以 咁、样嘅咩？ 定 循道为你啊？ 系系咪啊？ 唔系， 咁唔系政府嘅咩？ 唔系。 有 jazz 曲嘅喎， 我要澄清。 咗之后八点钟去食饭啊嘛。 嗰个系热血公民嘅。 哇！ 我要澄清一下。 咁我完咗之后八点去食饭嘛。 听日政府有超过20个活动，系全日由朝头早7点开始到夜晚10点半，仲要务求所大家尽量唔好去游行。 系咪啊？曾主席喺立法会面前坐喺张凳度俾你玩宾州啊？ 立法会听日唔开， 定有得俾你偷睇个屙尿， 随便摸啊俾你。 听日唔开咁样，系啊，听日好多活动啊，咁但系似乎咧到而家都仲未讲咧，听日有咩中央高官嚟出席升旗， 听日到时你咪 知。系咪即系心感不妙，所以就索性唔出席咧？ 喂，但系我都系嗰句啦，听日、 听晚 出嚟行之余，听晚要留守啦，最好真系喂， 听晚真系有两个团体而家出咗声话， 真同埋 学民思潮吓。 嗱，我觉得咧 有。两个地点噶噃，仲要系 点解话要留守呢？我唔想班年青人有事。如果你人多，你有翻1万人以上喺度嘅，差佬唔会咁乱嚟。你人多嘛，系嘛？如果你人少嘅，得几千或者甚至乎几百嘅，嗰班年青人就惨。 而家甚至 嗱，咁呢啲位你就要睇下郁文会唔会带领我哋啦。你睇下佢嗰阵时带领我哋嘅人民。喺呢个修顿操向呢个长江中心嘅时候，几咁勇武啊！ 讲嘅啫， 嗯， 唔系即系我认真。 当年佢都即系以前 操上礼宾府、啊， 而家就会话啦，即系而家话嗰啲人唔勇武。当年即系喺呢个去到长江中心嗰阵时，佢仲提大家话将会有危险，有心理准备走先嘅。 佢喺法庭嗰度唔系咁讲， 又上到港督府掟拖鞋噶，我记得有一次。 我嗰次系另外一个活动嚟嘅， 唉，唔好理啦，认真嘅，听日 系 考虑一下， 听晚应该起码咧有两个留守，三个留守。 佢个活动咧，去到10点民阵啊，有个集会去到10点之后咧，就唔该唔好走住，即系希望可以嘅、 你算唔算煽动噶？你咁讲， 我唔系煽动啊，保护年青人啫。 嗯， 我哋人多，我唔系叫人去冲，我从来唔认为可以去冲啊，因为冲系好危险嘅，因为你唔知佢而家做咩，最好 系 斗智。 是 自取，我阿掰消散嗰套，但 anyway 唔好讲呢啲。讲嗰样嘢就系话，只要你人多喺度，希望嗰班差佬唔好乱嚟，你起码保护班年青人先。年青人咁样为我哋付出，即系我哋坐阵喺度。 我知道，我亲眼睇住你喊嘅。 唔好， 佢真系叫预演占中，真系 嘅话，咪可以嘅话，咪星期三写日波咯。 嗯。咁我问你， 听晚陪佢夜啲咯。 而家有两个，起码即系唔计热血公民嗰个就有两个啊，即系遮打。 嗰个要计噶，原来。 咁佢哋都话系啊，嗱， 我你话 咩啊？你系计政府个 开咪之前，你话唔好怨毒，唔系我而家中肯啲就讲话 唔系怨毒啊， 佢都 系 政府啊，佢唔系政府，咁佢都系叫做七一游行之后有啲嘢搞啦，咁但系你中环而家有遮打道同埋同埋特首办，咁你会跟边个咧？ 嗯，我谂会睇特首办先，我会两边都行下嘅。我会，你知我每一喺成一个地方噶嘛。 嗯， 我哋呢啲都系周围去睇， 系 周围去睇， 周围行 行下，睇下及下情况有咩事，拍低佢有咩事，帮下手。 咁甚至我今日听下黄昏啲烽烟节目讲话，有组织传闻吓，打算系呢个八点钟接力噶咯。因为而家其实咧要补充一下，就系两个学界嘅团体都系话去到八点就完噶啦。啊，咁啊，跟住，但系会唔会八点之后有嘢咧？嗱，其实我嘅估计咧系未到八点咧，就已经会清场噶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如果两个团体咧系真系要有，即系要再做嘢，其实系政府系俾晒位佢嘅，即系到时如果佢咁讲嘅话，佢想再留耐啲都得噶，其实， 嗯， 系啦，即系但系就要睇佢哋两个团体点做啦。咁我甚至觉得，其实陈慧婷吓，即系佢嚟，其实某程度上系一种我视之为系两个学界团体嘅剧本一部分嚟嘅添， 系啦。咁啊，你讲下接力咧， 系。咩接力绝食啊？你谂起 民主党嘅林卓廷都话我会八点钟喺公司接力 系咁我想睇下话会唔会八点之后有人接力啦吓咁传闻话有啦咁 我都有一句啦大家唔好轻举妄动啦即系睇清楚个环境先你唔知咩环境但系点都好陪下班年青人多啲落去即系多啲人落去留喺度嘅。希望差佬唔会乱嚟啦如果差佬乱嚟嘅大家拍低佢都係一个证据。 大家小心啦听晚应该即係警方係好紧张甚至我今日喺度。 因为唔係警方处理㗎啦嘛你都知啦直接係上面处理。 我同朋友讲起今年係佢哋好紧张嘅譬如话禁飞区啦。往年。 其实禁飞区呢个系你会知道佢会做嘢。 其实呢条例呢系不嬲都有嘅。一千人以上集会就可以用。 但 佢今年是真係 行 咁 嘛佢用你就知佢会做嘢嘛。 咁 因为你 set 咗禁飛區佢唔会拍到嘛保证你有啲位置拍唔到。 係啦咁甚至你话铁路要做嘢高铁嘅时候都试过政府有权控制港铁嘅操作运作啦咁佢用乜嘢到时唔俾你搭都得啦係咪即係佢用交通嚟限制你哋去个流动都得㗎。 唔俾我哋搭我哋咪落去港铁站坐喺度囉。等佢开车囉。 男人过咗30岁仲要依赖交通工具真係好失败。 咁我哋譬如果自己揸车嘅咁唔好坐喺红隧坏车都冇辦法㗎。一齐咁多人坏车都冇计㗎嘛係咪先。 咁 they can kill us all 㗎喇真係。 係啊。嗱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大家真係諗一諗剛才所讲嗰样嘢听日出嚟行之余星期三寫日波听晚夜晚留耐啲囉。 寫日波休息一阵囉。 对囉。临尾问多最后一题就係从策略上你觉得佢哋真係斋坐有冇用呢定係真係要学神咁讲就係要 机动性㗎嘛。 係啦要多啲行动。 其实係机动性。机动性㗎因为 即係好似去年1月1唔係今年1月1。 今年1月1。因为斋坐你始终係有一个危险呢就係佢执定抬你走而抬你嗰下可以好暴力。 喂佢 好似抬我哋嗰陣时我哋个女神啊陈巧文啊嘛一抬佢咪搣嗰啲格拉底肉啊嗰啲嘢。喂你一喐手即係一喐手就话你袭警佢可以用呢阴招㗎嘛。 我相信學佢哋对学文嗰种嘅小心翼翼应该喺听晚就会从此消失㗎喇。 係啊。 係应该从此消失㗎喇。唔会再有小心呢两个字。 都系嗰句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星期三射波。听晚多啲人一起出嚟撑陪下班年轻人。睇住班年轻人唔好俾差佬对佢哋无手无脚。 好同埋我觉得係有好大机会係发生大事 嘅。係啊。 因为佢哋受到一个鼓舞啦大家都睇到相呢就係嗰个之前喺呢、這个13号。嗰日六月13号。 六月13 号。咪隻手指好长嘅。 升个职嘛。 係升个职喎。 嘩 屌你咁样空升职喎三踩。 而家係摆明係开好多位去其实佢 要多啲 headcount 吓。 咪囉。 喂，你咁样升一升职，你几古国古武啊，大佬！佢哋都对佢哋嚟讲，可能听日系呢个七一系一个提升 performance 嘅一个机会。 嗯， 当呢个城市沦陷嘅时候，就靠我哋 啊！系啊，听日我哋行啦，你睇院长嗰啲几衰嘅样望住我哋。 好啊，听日九钟 啦， 各位，拜拜， 好，拜拜。 Cold and lonely, no love of my own. I can't just only cry in the night, 'cause nothing goes right when you're alone. To care, strangers won't listen. Sidewalks can't hear. My old heart cried 'cause you said goodbye, and I'm a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